否还有勇气去爱。 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远离叶。以前呢，我爷爷家养了一只狗，怕它偷吃东西呢，爷爷就在吃的东西上面都涂了辣椒。结果到最后吧，这只汪星人是无辣不欢呐。到后来，我们喂它的狗粮，我们都要拌上辣椒，它才肯吃了。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“经典九六九”，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。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，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，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。等你哦，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，加拉克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本周将迎来清明节小长假，假期为4月5号至7号，共3天，期间机动车尾号不限行，高速公路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将继续实施。假期就要来了，你准备好出行计划了吗？财政部网站消息，今天起，中国将对原产于美国的7类128项进口商品终止关税减让义务，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关税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网消息，天宫一号于4月2号前后载入大气层烧毁，在太空飞行约6年半的天宫一号即将与人们说再见。我国引力波探测工程天津计划将在2030年前后发射3颗卫星，组成空间引力波观测系统，对宇宙中广泛存在的毫赫兹的中频引力波展开探测。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17年度我国留学生出国学习回国服务规模双增长，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60万大关，留学人员回国人数达48万余人，均较上一年增长11%左右。据悉，从2010年3月我国启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至今，8年间我国公民逝世后捐献的器官累计挽救了4.6万余人的生命。4月1号是环境保护税首个征期的第一天，当天上午，上海市浦东新区税务局开出我国首张环境保护税税票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，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岁月留声机。 1997年的华仔推出了国语专辑《爱在刻骨铭心时》。这张专辑的全称其实是《爱在刻骨铭心时，咫尺天涯真心人》。整张专辑制作精良，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歌曲便是《冰雨》这一首歌曲了。另外还有几首高点播率的歌曲，比如说《孤星泪》，以及与梅艳芳一起演唱的《别说爱情苦》。这张《爱在刻骨铭心时》被评为了98年的最佳华语专辑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刘德华《孤星泪》。 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已几万年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。悄悄花落在你脸庞，衬底红色深情的眼眶，离别时的吻，你有太多感伤。我滚烫而失去了方向，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，没有了选择，你让我流浪，流浪在夜空，流浪使我不再寂寞。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已几万年，所有 间，让我温暖你的脸。我是一滴远方独行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已几万年。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，在我被吹干以前。 落在你脸庞，从你红色而深情的眼眶，离别时的吻，你有太多感伤。我奔到而失去了方向，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，没有了选择，你让我流浪，流浪夜空，流浪使我不再寂寞。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已几万年。让我温暖你的脸，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已几万年。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，不要再和他见面。 也曾相信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。

96.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国荣《似水流年》。自从哥哥离开我们15年，似乎4月1号这一天就具有太多的意义了。昨天你的朋友圈是不是也被刷屏了呢？好像对于喜欢哥哥的人来说，哥哥走了这么多年，我们还这么怀念着，是不是好像也有点愚笨呢？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一首新歌，昨天刚刚发布，侥幸认识了歌手本人，圈里也有不少人在分享他的歌曲，想一想今天也分享给你，来自于萧畅奇，愚蠢的人。 你走后的每天，我数着日子过，看到关于你的一切都会疼，虽然我知道这次真的结束了，你留下的东西总还舍不得扔，清空你的相册，我知道还能复原，所以走了走，心事也没负担，寄给你最后五篇，想换算两句多言，期待还能冰释前嫌。可能在你人眼中，我愚蠢的可怜，卑微的期待你的笑脸，没有勇气说再见，再也不见，可能悲伤了时间又拖了好几年，反复着融合再撕裂，最后换一场离别。说再见，再也不见。 承担，就算现在依然和了心释然，好像什么困境。 潮湿。 20岁的肆意挥霍造就了30岁的无奈，30岁的无奈导致了40岁的碌碌无为，40岁的碌碌无为奠定了50岁的失败。有人说越长大你就会越发现，不论是亲戚还是朋友都不会容忍你到了30岁还没钱。不管是回报父母还是疼爱另一半，最好是用行动和钱，而不是废话和鸡汤。

张仙人掌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各位亲。接下来教大家一个判断春天是不是来了的方法，看到街上同时出现穿厚衣服跟穿短袖衣服的人，那就说明春天来了。哇，冬天还会远吗？ 今天九六九精英多爱听，加上黑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本周将迎来清明节小长假，预计四月五号，京城高速万和桥至主收费站，京藏高速北沙滩和八达岭路段等仍会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。建议市民朋友错开高峰时段或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，选择其他道路出行。2019年北京市园会全国31省区市展园设计方案基本通过专家评议，近期陆续入场施工。市园会期间，组委会将推出省区事宜，助力各省区市进行形象推介和旅游推广。记者从北京友谊医院获悉，该院泌尿外科肾移植手术已累计突破4000例，肾移植手术量在全市排名第一。专家同时指出，肾源短缺已成为肾移植手术面临的最大问题。2018年共和国部长义务植树活动在北京市朝阳区18里店丹峰公园地块举行，植树点为市场疏解后的绿地。本周因为有冷空气活动，北京气温都将被压制在20摄氏度以下，周三周四的最高气温只有13摄氏度，并有望降雨。自2017年4月1号横空出世，白洋淀所在的河北雄安新区设立至今已届周年，市民服务中心基本建成，京雄城际铁路顺利开工，100多家高端高新企业成功落户。4月9号起，位于大兴与丰台交界的芦花路将开始为期8个月的大修工程，这次工程是这条路目前为止可以说是历时最长的一次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，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岁月岁月留声机。 留一头长发的男人常常具有独特的性格，傲气，不愿意受到约束，而郑伊健这样一个男人，他的性格却与这些格格不入。他既不傲骨冰霜，也不眼空一切，而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这首经典的歌曲，来自于郑伊健《友情岁月》。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，流浪日子你再伴随，有缘再聚，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，彼此为着目标相距，凝望夜空，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，来忘掉错对，来怀念过去，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，不相信会绝望，不感觉到沉醉，在美梦里竞争，每日拼命进取，奔波的风雨里，不羁的醒与醉，所有故事像已发生，飘泊岁月里，风吹过已停下，将心意再还谁，让眼泪已带走夜憔悴。的声音

你的永不后悔，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。刻在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。看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。一生的爱回头太难，不忘心里藏。情若不断，谁能帮我将你忘？一生的爱回头太难，情路更漫长。从此迷乱，注定逃不过纠缠。谁能让我停歇？痴心若有罪，情愿自己背。 请不要在该奋力拼搏和积累的年纪选择肆意挥霍，也不要在该储备金钱和能力的时候剁手败家。趁青春，你除了要积累知识之外，还要积累自己的原始资产，否则当父母需要你时，除了泪水你一无所有；当孩子需要你时，除了惭愧你一无所有；当自己回首过去，除了蹉跎你还是一无所有。 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，你不会欣赏。谁共你一般思想？不知哪里风向，又传来了花香，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。一人有一个梦想。 心中的幻想，一人有一个梦想，两人热爱渐迷茫，三人有三种爱，找各自理想，一人便身会受伤，两人愿意没惆怅，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，是

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九六九旅行者。 有人说旅行是生活中的一项投资，旅行会让生命变得更加美好。一个背包，一部相机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。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林，今天为你推荐的一些地方你可能并不经常的听到，但那里的美丽风景绝对会让你流连忘返。拈花湾呢，是一个会呼吸的小镇，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，无处呢不是禅意，无处不是生活。在返璞归真的当下，这座小镇会让你发掘生活的本真。这里有错落有致的古典建筑，让人无比感叹的东方美学的魅力。第二个地方呢是祁门燕山，相对于黄山和九华山，燕山只是一处名不见经传的地方，却是黄山市的百家摄影点之一，也是去除那黄山之外在安徽地区最佳的观赏云海的地方。登山远眺，远山近水，村庄田园尽收眼底。在早晨经常出现的云雾飘摇在山岭之间，如梦如幻，这便是燕山的最大的看点。燕山也是常年云雾笼绕，云海频现，气势磅礴。小洲村是被誉为广州的鼓浪屿，这是一个静谧自然的地方，外面是集市，进入了村子里就静了下来，那些围绕村子流动的河水都绿得舒心，很有生活的气息。小洲村有浓郁的岭南水乡的风情，河涌的水呢碧绿清澈，能够看到两岸绿树清晰倒映，河涌上飘荡的小船更令小村显得更加的悠闲和宁静。暹罗岛呢多年来人迹罕至，但仍保留着一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风貌。而经过过去几年的综合旅游开发，如今岛上现代的旅游设施齐全，也适合一家老小周末来这里玩乐。在这个岛上呢，没有工厂，没有高楼大厦，仍是一派古老的田园风光。在这里你的整个身心都在激活，在雀跃，江风徐徐而来，日落夕阳美得让你窒息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。今天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林，我们下期见。

数据显示，国内有超过2/3的儿童是在语言暴力的环境中长大的，而且由于很多家长随口胡诌，不予重视，这种语言暴力造成的伤害来得更加无声无息，更为惨烈，如一把锋利的匕首。这些语言暴力让孩子们时刻被噩梦困扰，或导致自卑，或情感表达障碍，或人际关系紧张，或者以伤害他人换取心理的平衡，更甚者走向毁灭。